香， 兰花兰香，薄荷薄香香，这吊儿吊丝香，我自打自唱自帮腔，一呼啷当呀呼啷当，挂着梅花香叮当， 喂啾喂啾一喂啾，喂啾人呐家舍呀，嘿啷个啊秋日里菊花黄啊， 缓缓子流 开门喽， 溜溜子花 开门栓， 用手打开门两扇， 夫妻双双把呀是的，来不也是的，四面八方闹啊啊闹哄哄啊， 窗子来看的 他记得惊一声， 孩子来看的 他记在人往里心，全是